只要一个答案，就是陪伴，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李世民出入晋阳宫，一开始啊，就不是为了玩，但是他动了脑子了，要借着饮酒，借着赌博小游戏，他来接触裴寂，情感上的无距离，才能够肝胆相照，说及这种简直是掉头灭族的大事情。一旦事情败露，那就全得死啊，现在到这一步才能说这句话呢。裴寂给他出主意，先得把你老子争取过来呀、利用他手中上万雄兵。李世民一听，我怕我的父亲，我说不动啊，我父亲能听我的吗？我怎么能让他改变心肠，打定主意举旗反隋呀、你这么说呀，就说为了躲避高丽一番征战，与其到高丽白白送死，还不如收拾河山呢，这样你父亲就会动心，太原整个并州的百姓也都能紧紧相随呀、好主意。李世民太佩服这裴寂了，你听这名字裴寂，寂寞之寂，实际他的心里边活分着呢。对呀，现在人们一提打高丽，简直都快恨死这隋炀帝了，对当今天子这仇大了。其实咱们说过，攻打高丽从他隋文帝杨坚开始，这个政策就是错误的，可是这个错误的政策被他的后继者隋炀帝要给坚持下来，还要发扬光大，一征不行，二征，二征不行，三讨，没完没了呢。可每一次远征，首先是不正义的，二一个这长途跋涉，那后勤供给跟不上，所以每每以失败告终。现在北方重镇太原这儿有上万雄兵，由打北方调兵去高丽攻打东北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调兵理由啊，就近吗？所以这一点一定能打动李渊。李世民回来跟他爸爸这么一说，爷俩一块儿抚掌大笑啊，怎么的，就等裴寂给出主意呢。李渊也想造反，但是跟手下人怎么交代呀、回来大喝一声，就爷俩在那站着，谁也不搭理他们，那不找死吗？就得摸摸底下人的心情啊，先放谣言吧，说天子又要到太原这调兵了，又要攻打高丽了。其实这一回纯粹是瞎话，隋炀帝还在江都，他打什么高丽呀、这是李渊造的谣。这番谣言说出来了不得呀，几天的功夫，浩浩荡荡十几万反隋大军就聚齐了，这么多人来投军呢、与其说要去攻打高丽，还不如跟着一块造反呢。谣言出来之后，这边大旗也竖起来，人也聚齐了，那就剩操演人马了。操演人马的主要官员就是那位晋阳宫的宫监裴寂。您想这裴寂跟李渊父子这关系得多好，这是首要功臣呢、史书还记载这样一个故事，说这裴寂为了拉着李渊下水，他跟李世民商量了好些办法， 怎么还得拉李渊下水？要让他下这决心，光从道理上说服他不行，还必须巧用计谋。李渊也不是傻子，怎么骗他呀？裴寂有办法。李渊有两大短处，一个是贪杯，一个是好色，这就够了。这天晚上他把李渊又约到晋阳宫了，告诉李渊，这回给留守大人您拿的可是最好的御酒，您有多的量您就放开了喝，我陪着您。和俩人你一杯我一盏，滋儿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喝着喝着，李渊这俩眼可就有点离奇了。裴寂一看差不离到火候了，叭叭叭三击掌，哟，来了好几个年轻貌美的妙龄女子。怎么裴寂这儿有妙龄女子？嗨，这不是隋炀帝的行宫吗？像隋炀帝这样的好酒好色的昏君，他到哪离得开美人呢？合着隋炀帝不在之后，这美人就在宫里待着，那还能出去干点别的吗？裴寂就是他们的总头，这三巴掌这美女早都安排好了，沐浴更衣，香风扑鼻，一个一个的就往跟前凑合。李渊嘟嘟囔囔，也不知道说的什么，是不要是要还是嫌少，又没弄明白，反正选了一个隋炀帝最喜爱的美人。李渊搂着他进屋了，这算是半梦半醒吧。赶早上李渊睁眼这么一看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不是我们家呀、啊？哟，睡在宫殿了，睡宫殿不至于大惊小怪的，关键身旁搂的这不是我媳妇儿啊。李渊揉揉朦胧睡眼，这谁媳妇儿啊？谁媳妇儿？隋炀帝的。哎呀，这可是大祸临头了。再看裴寂在外边笑呵呵等着他呢，什么时候留守大人洗漱啊？嘿，倒没倒你身上了？打发走了宫女儿，李渊神情忐忑呀，这会儿俩眼还有点离离唧唧，昨晚看来是没少了喝呀。裴寂微微一笑，你酒醉进阳宫，不怕事情败露吗？我是无能为力，倒是你家二少爷李世民没少了操心，他怕这事儿纸里包不住火。留守大人，真有那么一天，这信儿要让外人知道，让天子知道了，那您这脑袋可保不住啊。你家二郎怕引起杀身之祸，所以暗地里他招兵买马，打算举旗造反。看看现在四处都是盗贼，您要守小节，那就是束手待毙。如果你唐宫高举一旗，凭您的身份威望跟您现在手中的实力，再加上太原城上上下下都想造反，一声令下，那就是风起云涌之势啊。你有这打算吗？李渊一听当时就清醒了，甭凉水浇头，他全明白了。既然你跟我的二儿子都安排好了，我只有听你们的了。李渊父子起义，裴寂把晋阳宫的500宫女儿、9万斛白米、5万匹布帛，还有40万副铠甲都给捐了，全捐出来，他说了就算呢。后来李渊设置大将军府，任命裴寂为长史啊，相当于总参谋长级别的。打这起，李渊是攻长安，立隋炀帝的孙子为傀儡皇帝，这都离不开这裴寂了。众人劝李渊称帝，他是假惺惺推来让去啊。裴寂劝他说，商纣王死后也有儿孙，也没听说周武王对纣王的儿孙谦让过呀，那武王不照样登基建立大周了吗？裴寂一口气举了好多例子，四处又传来什么吉祥的征兆，哪挖了碑了，哪掉下天书了，反正都是劝李渊称帝呀。李渊打心底里边喜欢这裴寂，感谢这裴寂，顺顺当当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李渊建堂一直也没忘了醉卧晋阳宫的事儿，所以当然得厚待裴寂了，封裴寂 为尚书右府尉，送他许多珍玩，都说裴寂功劳大，从这一点上大伙都能看出来。那么李渊醉卧晋阳宫这事儿是真是假呀？史书上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就这么写的。其实真就是大伙把李渊逼得造反吗？这里边可商量的地方太多了。李渊作为太原留守，天下大事政局走向，他当然有自己的看法跟断论，但是这个决心什么时候下，这得看时机。他要一点造反的心思没有，他能总让李世民去那晋阳宫喝酒吗？能总让李世民像败家子一样往外输东西吗？这都可以仔细再考虑考虑。实际李渊本人也早有此意，至于醉卧晋阳，很有可能是后世史官故意编撰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吧。甭管怎么讲，李渊成为了取代隋炀帝暴政的一代新君呐、他收编了瓦岗英雄，攻取了洛阳，打败了宇文化及由打南边杀过来的隋朝正规军势力，费尽千辛万苦仗着几个儿子能征惯战，在战争中登基坐殿了。这个战争仍然在继续，李渊父子在晋阳取兵。裴寂的作用其实要细说起来，李渊再感谢他，但是也不如另一个人发挥的重要性大。谁呀？此人就是晋阳令刘文静。李渊当太原留守到这儿的时候跟刘文静认识，这是地方上的互相配合的高官呢。经过这么一接触，刘文静看出来这李渊是一个志在四方的大英雄啊，说话做事很有一个天子的风度。关键是刘文静，你以为这隋炀帝天下迟早被人取代，如果要像李渊这样的人，那不是比当今天子强多了吗？至于对李家的这几个公子，刘文静最看重的就是二公子李世民。刘文静暗想，这个李世民将来比他的父亲李渊还能成大器，年龄好，少年有大志，办事沉稳，所以刘文静跟李世民的关系相当好。这是英雄爱英雄，好汉爱好汉吧。李世民到太原不久，也注意上这刘文静了。这位刘大人风流倜傥，潇洒儒雅，两个人私交甚厚。没多久，刘文静就给李世民规划了一下天下未来的蓝图啊，我愿意帮助你们父子成就大事啊。李世民的很多智慧实际是刘文静帮了他大忙，给他出了高智商的好主意。有一天呢，李世民想找这刘文静喝酒，一打听刘大人最近忙什么，怎么老不来信儿啊？哟，二公子不知道啊，刘大人被抓起来了。怎么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他跟瓦岗军那李密是亲戚，这会儿李渊还没称帝呢，所以瓦岗寨那李密是天下通缉的要犯呢。那这要犯的亲戚当然得吃那连坐之苦，所以这刘文静被人下了大狱了。哎呦，李世民一听，可不能伤着刘先生啊，他父亲是太原留守吧，他说这话就管用，亲自进狱中去探监呢。一看刘文静毫发未伤，见李世民来，刘文静还乐呢，捋着壳下虚然，我就知道二公子你得来看我呀。二公子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能否在狱中陪我这个罪人聊会儿天啊？李世民一听，我干嘛来的呀？行行行，你们先撤出去吧。随从和狱卒都被他轰走了，俩人就坐在牢房里边。刘文静似笑非笑地叹了一口气，哎，二公子 如今天下没有成汤，更无周武，像汉高祖、汉光武帝那样的人才都找不着啊！这样的局面，天下大乱，谁来收拾啊？李世民一听，谁说没有人收拾啊？就怕平常人有眼不识泰山吧。我冒险来狱中探望先生，当然不仅仅为儿女情长，我是想与先生共商大计呀。哦，刘文静一听，这么说来，二公子有意收拾旧山河了。李世民未曾作答，暗自一笑，俩人是心照不宣。刘文静见李世民这个人说话办事很豪爽，就把自己对天下的观察分析是倾囊而赠啊。他告诉李世民，洛阳已被李密长期围困，瓦岗军的势力在洛阳城外耗得也差不离了。昏君隋炀帝当今天子远在江淮，一时也顾及不到北方，而各地叛军又都占据州郡，阻隔着山河。现在朝廷在高丽的用兵还没有完全撤出来呢，只有唐国公李渊拥有雄兵数万，这可是正规军呐、如若此刻登高一呼，天下必然响应，再派人马攻入长安，拿下他隋朝的都城，何愁帝业不成？都城一被取下，人心思变，人心惶惶，必以李氏为乱世英主啊，大伙就认头了。说的李世民万分欣喜呀、刘先生，你这一席话让市民是顿开茅塞呀。只是关于我父亲这面，我怎么劝他呀？哎呀，你就找裴寂这么说吧。刘文静让李世民去结交裴寂，投签啊，赌博输了呀，这都有刘文静的安排。李世民这么才跟着裴寂成为忘年交，合着这是仨人一块儿插圈网套绕这李渊呐。甭管怎么讲吧，李渊起义了，刘文静还有罪吗？还有什么罪啊？这儿都造反了，从监狱里边大大方方把刘先生给接出来了。刘文静故意伪造隋炀帝的诏书，所谓征伐高丽，在太原这招兵，这都是刘文静的智商，刘文静的高招。他做出假诏书之后往四处这么一贴，那人心还不乱吗？你看看招那人是20往上50岁往下的壮年，只要是男的全要入伍啊。这一批人都是家里边的劳动主力，这都死了那家不都破产了吗？老百姓最厌恶的就是战争，尤其是这种无谓的战争。这朝廷没事老跟高丽打一仗也没赢过，他要干嘛呀？大伙一传十十传百，对当今的皇帝隋炀帝恨得牙根都痒痒了，对隋朝的憎恨应该说是因为这一纸假诏书是火上浇油啊。要这样看来，太原起义的主谋是刘文静，具体的实施者是李世民跟这裴寂，而李渊呢故意摆作一个被动的姿态，他是幕后的总指挥。李渊顺利地攻下长安，刘文静作为李渊的高级智囊团成员，被李渊派去出使突厥，争取突厥可汗的支持。突厥咱们前面也提过，在隋文帝杨坚的时候就带兵攻打过突厥，这是匈奴一支啊。那么北方的突厥族最好别在这个时候干涉中原，李渊就怕有后顾之忧啊。刘文静出使突厥，胜利完成外交使命，取得了突厥在后方的安定，这才能保证李渊全力以赴跟隋兵作战。就是在攻打隋朝的时候，刘文静也立了很多战功， 现在天下一统，李渊建唐，做了皇帝了，裴矩也好，刘文静也罢，两个人都是他手下的大臣呢。不过李渊还是以二人为老友啊，上朝时候没办法，李渊就得高高在上坐着，有时候一散朝，二位别走啊，怎么咱们回去喝点酒陪陪我聊聊天，很随便。刘文静有时候就劝这李渊，陛下今非昔比了，陛下是天子，我等是臣属，岂能如此不讲礼节呀。哎，李渊摆了摆手，裴寂跟你刘文静什么时候跟朕都是好朋友，不拘俗礼。刘文静这很客气，您再看那裴寂大大方方的，一点没割心。哎，陛下说的对，咱们是朋友，没外人的时候何必以君臣相论呢。刘文静一听这话，陛下说可以，你裴寂这么说就显得不合礼教了，毕竟君臣是有区别的啊，改天再说，改天再说，走，咱们先回喝酒吧。刘文静也不好当着皇帝的面再批评谁了，心里边不大高兴。时间长，刘文静就发现虽然对自己跟裴寂都不错，但是正像老百姓说话那样，亲近有远近，这朋友有贵贱呢。都是朋友，对这裴寂李渊比对自己强多了，看来他更欣赏裴寂呀。刘文静心里边也不怎么着，就出了这么一丝酸劲儿，自己暗想，李渊你做唐国公那会儿，虽然说总去裴寂那晋阳宫喝酒，但是你儿子怎么去跟人家赌的博，是谁替你伪造诏书，搅得并州人心惶惶，几天之内就招兵买马十几万，又是谁鼓励你打长安，又是谁帮着你到突厥游说可汗不在后面兴兵作乱，这都是我刘文静啊。裴寂干嘛了？刘文静一想，这裴寂就是费了好些御酒，我把昏君那隋炀帝那美人都送给你了，他没什么功劳啊，你怎么会重视裴寂轻视我刘文静啊。二一个，仅就天子跟大臣的距离来说，我这么说也是为国着想，为你皇帝本人着想，难道皇帝跟大臣可以亲近的不讲礼法，就跟田间地头的百姓亲兄弟那样勾肩搭背吗？当年刘邦进的都城中，不是也有人给他制定礼仪吗？历朝皇帝得讲礼法呀。可是刘文静越想越别扭，越想越憋屈，越想的越窝囊，他对这李渊有意见，可毕竟李渊是天子啊，他对这裴寂就有些反感了。由原先两个人在一个战壕互相辅助的战友关系，慢慢的就变成了仇人了。每逢升朝问世，这李渊总是先跟这裴寂打招呼，裴爱卿站着累不累啊，要不你坐在朕的旁边来吧，拍拍龙椅，你坐我这儿吧。哎呦，刘文静一看这还了得，陛下抢班跪倒啊，那龙床只能陛下一个人坐，裴静怎么敢坐呀。裴静一听，你看陛下说的话是金口玉言，他要让我坐我当然就得坐呀。笑笑呵呵乐乐滋的裴寂还真就顺着台阶上来了，嘣的一屁股就坐在李渊跟前了。刘文静这心噔噔噔乱跳，脑袋上青筋蹦起挺老高啊。陛下，臣请至裴寂欺君罔上，目无国君之罪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。

健康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欢迎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和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这人和人的关系变化，那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过程。您就拿那唐高祖李渊跟他的亲近谋士刘文进来说吧，起先这俩人得多么信任呢？李渊在长安设立大将军府，招兵买马了吗？两个重要谋臣，长史是裴寂，司马就是这位刘文静刘的人。这二位高参帮着李渊久平天下，登基坐殿，那是汗马功劳。可是问题，对待这两个人，李渊的态度不太一样，引起了刘文静在心理上复杂的变化，有一种失宠感，有一种嫉妒感，更有一种畏道感。畏道，他得为这个礼法制度去捍卫啊。你比如最近这段时间吧，这李渊要不是那袍子太大费劲，看来他下朝得搭着这裴寂肩膀走，这也不像个皇帝啊。尤其今天升朝还没正经问公事儿呢，你怎么怕他站着累呀、啊？啊，来来来，上来坐龙床，那是谁都能坐的吗？皇帝那宝座是你裴寂能往上坐的吗？这裴寂还真就大胆儿，没喝酒吧，早起就喝酒，什么毛病啊？真就坐那儿了，陛下请把他杀喽。哎，李渊脸这么一沉，刘文静，你该不是跟朕在玩笑吧？裴寂大人，我的裴爱卿，我怎么舍得杀了呀？可是他触犯了国法王章，国法王章也得听我的，朕不想杀他，你休得多言。有事吗？看看文武，文武有事也不敢说了，皇上都急了。散朝，啪一掸袖子，李渊走了。裴寂也不敢那儿坐着了，蔫巴签他又溜回来，围着刘文静转了转。何苦呢，刘大人，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。晃晃的裴寂也走了。这刘文静回家里这别扭，跟他的弟弟刘文启哥俩炒几个菜，倒上酒，这就开始喝呀。这哥俩越喝，刘文静诉苦，越诉就觉得越苦，越苦他越喝，越喝就越醉。最后酒这么一上头，刘文静突然有点腰里边蹭，把随身带着短刀拔出来了。这短刀干嘛用呢？是裁纸还是护身的？大概一刀多用吧。这会儿是既不裁纸，也不用护身，这兄弟在旁边啊。他拔下这刀以后，照着那柱子扔，就扔过来了。当，那刀就多进柱子中了，噔，一劲儿还晃悠呢。哎呦，刘文启一看，哈，我哥哥好刀法，怎么喝这样还能飞刀夺柱？感情这刘文静是一肚子怨恨呢。随着这刀一道白光飞出去，他喊了这么一声：“裴寂干杀！”刘文启一听，嗨，兄长，休要多言，小的这是嚷嚷什么呀？这句话被人听见了， 在刘文静家里嚷嚷，谁还能听见？这家里人听见呢。他兄弟自然不会揭发他的哥哥，但是至于手下的那些仆人们、妻妾们，可就谁也不敢打保票了。这句话恰恰被刘文静一个小妾听见了。在那个年月，这小妾跟正妻的地位是没法比的，相反，小妾跟这女仆的地位倒很接近。这刘文静是高官，又有钱，家里多些下人，多几个妾，那是很正常的。最近刘文静另有所爱，把原先经常接触的一个小妾就疏远了。恰恰就是这个小妾听见了刘文静这句恶狠狠的酒话，赔祭该杀。这女人一听，我得记住了，裴寂是当朝大人，他要干嘛呀？偏赶上没几天的功夫，刘文静家里边闹鬼，据说大半夜仆人上厕所的时候看见老爷那影子晃悠，那大伙都信呢，那请人捉着鬼除除妖吧，把巫师请家里边施法驱鬼。这两件事儿都被那小妾给告了密了。你在家里是驱鬼呀，你是做什么法事？别是诅咒天子诅咒大唐吧？你还要杀裴寂，你罪大了。这一下消息捅出来，裴寂听得信儿了。刘文静干嘛呀？要杀我，那我得先动手。禀报给皇帝，李渊命人去调查，先把刘文静兄弟关进狱中啊。派谁主审呢？李渊也不成心的，还是忘记了，他让裴寂做主审官。裴寂心想，好你刘文静，你不想杀我吗？你不最近看我烦吗？我今天要问你一个必死无疑。裴寂坐在公堂上，还像以往那样乐着看着刘文静，只不过笑里藏刀，乐得挺阴险。刘大人，你这是怎么着了？想当年太原起义，大将军府里您是司马，我是长史，咱俩地位差不离呀。现在怎么了？你怎么成为阶下之囚了？这事儿怨我裴寂吗？哼！刘文静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裴寂，你该当你的宰相，你接着当啊。我虽然跟你当年地位相当，但是现在你住深宅大院，而我随着军队是南征北战，立的功劳比你不小，我又怎么样？家无所托，我心里边不满，所以多喝几杯酒，最后发几句牢骚。你没喝醉过吗？有何可治之罪啊？何必坐在高处趾高气扬？你有什么资格审问我刘文静啊？什么资格？圣旨，陛下说了，让我问你，你在你的家中做法事，借驱鬼之名，诅咒天子，诅咒大唐，你以为这事儿我不知道吧？你是存心谋反呢？刘文静是据理力争啊，裴寂愣把这谋反的罪压在他头上了，回去上表告诉唐高祖李渊，他就是要谋反。那位说李渊信吗？李渊应该说不乐意相信，他觉得刘文静不可能造反，当初在太原起兵，所有的好主意都是刘文静出的，刘文静怎么会造反呢？但是从情感上讲，最近刘文静的言行，尤其是对自己当着文武大臣面的指责，还有私底下没完没了的劝谏，让李渊对着刘文静十分的反感，他宁愿相信刘文静要造反。这事儿就先这么压着，可是朝廷上上下下都很关注刘文静这案子。没多久，礼部尚书李纲、中书令萧雨都上表为这刘文静求情啊。这都是刘文静的好朋友，李渊倒也理解，可他在表彰中发现有一封秦王的表彰。秦王是谁呀？李世民呢？ 李世民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文为刘文静来解脱罪名，证明刘文静绝无造反之意。李渊看着看着一皱眉，他想起来了，要论君臣之交，刘文静跟这二儿子李世民可比自己近多了。当年李世民南征北战离不开这刘文静，现在刘文静一出点事儿，看把我这二儿子吓得。你别忘了，你不是太子，太子是你大哥，国事家事你比我们操劳的还多，难道你想取代吗？这父子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。李渊本来不想治这刘文静死罪啊，一看李世民都要以死担保了，李渊这气儿倒上来了，大笔一挥，判刘文静立斩呢。哎呦，裴寂在旁边高兴坏了，连忙把这事情落实下来。开国功臣刘文静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字，死啊。由得狱中把刘文静提出来的时候，刘文静知道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段道路，一边走他一边捶胸怒吼啊，高鸟尽良弓藏，我刘文静不信古人的话才有今日之结局啊。说什么也晚了，这位功高盖世奇思妙想的大谋臣刘文静作为了李渊刀下冤死之鬼呀。说来也怪，李渊杀了刘文静之后啊，也不怎么着，这觉睡不好了，白天昏昏沉沉，一到晚上他就不想睡，转过天更加昏沉了，这就是典型神经衰弱吧，属于抑郁症的一种表现，当时哪懂这个呀。李渊也不明白这怎么着了，有时候大白天出现幻觉，就看见刘文静在他身边直转悠。哎呀，李渊想坏了，这是刘文静阴魂不散，他老来找我呀，我不该杀他呀，我可以把他罢了官贬为庶民呢，怎么当时就非把他除了呢？怕他造反，他当一个平头百姓，他造我什么反呢？李渊别提后悔到什么程度了，这心理压力越大呀，他越睡不着，越睡不着这脸色就越难看。在上朝之后大伙一看，哟，当时人都迷信呢，李渊原先那是一个漂亮人啊，啊，身材魁梧，往那一坐，天子那行头这么一穿戴，威风凛凛，最近这脸怎么改茄子皮色了啊？怎么这么难看呢？还像套着霜的茄子，嗨，大伙儿就别提那个了。我告诉你，刘大人附了体了，是吧？可别瞎说。这唐高祖李渊一脸的病容啊，这一直难以安眠呐。我想让秦王李世民进宫半驾。李渊怎么出这么一主意啊？刘文静不是跟你李世民好吗？他老缠着我，你在我跟前陪着，这纯粹是迷信呐。秦王李世民当然高兴了，陪着父亲多待一段时间，兴许还能够增进感情呢。跪倒谢恩，多谢父皇信任，打今天晚上起我给您看护着吧。李世民就入住于宫中了。哎，别说，打李世民一住在这儿，李渊这觉还真就好了，哎，也看不见什么幻影了，也没什么紧张了，大概心里边解脱了吧。有我儿子在这儿，你还敢把我怎么样吗？他是睡好了，没几天再看这秦王李世民这脸色有点发绿，怎么呢？李世民睡不好觉，合着这李世民在宫中啊经常能出现幻觉，感觉到晚上这脑袋顶上是嗖嗖刮凉风，耳朵旁边扔扔扔，一睁眼前边慌慌慌，这好像人影晃晃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跟李渊这么说，李渊一听甭问呢，一定是那罪臣刘文静的冤魂 又缠上你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那跟文武商量商量吧。再升朝，文武都乐了，怎么皇帝陛下面色红润，这二皇子怎么脸这么黄啊？真睡不好觉啊。李渊这么一解释，他现在睡不好了，哪位能为我父子分忧啊？话音刚落，噔噔噔噔噔，脚步声音响，哗啷啷啷，假叶子震耳啊。谁呀？大将秦琼跟尉迟恭近前施礼，我们愿保护陛下，保护秦王。这两个人是秦王李世民手下得意战将，当时李渊很高兴，那你们就来战班吧。晚上特批准这二位满身戎装带着兵刃就守在皇宫外。李渊也睡踏实了，哎，李世民也睡安稳了。这二位天天晚上在这站班，这觉父子俩睡得都挺好。有一天这二位要回家过夜，这爷俩就成那夜莺在那熬着。后来有聪明人给出主意，干脆把二位这画像找一个高手妙笔丹青画出来贴在宫门上，您不就省心了吗？拿二位啊当门神了。李世民打这起也睡得安稳觉，也再也看不见什么鬼怪了。最早这门神是神荼跟郁垒两位神仙，就打唐朝这件事起，这两位门神神荼跟郁垒光荣下岗了，换而代之的就是秦琼跟尉迟恭，这两个人就成了新的门神。尉迟恭字敬德，这位可是隋唐时期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英雄啊。要一提起尉迟敬德，那是家喻户晓，尽人皆知啊。在隋代多如牛毛的战将中，尉迟敬德那可是佼佼者。他身高力大，长得跟黑铁塔一样，有力气。你看他使那兵刃，丈八长槊呀，能使槊的都是劲儿大的。这槊有一丈八长，您说这得多大力气吧？威猛过人，天下尽知啊。最早他不是李渊的手下，他是另一路起义军头领刘武周手下的偏将，多次在跟李渊的战斗中他打败了唐军呢。可是后来碰见了一位克星，谁呀？就是那位秦王李世民。李渊的天下很大程度上有李世民的功劳。这玩意儿就像老百姓说的一样，一物降一物，是卤水点豆腐。你看这尉迟敬德别人制服不了，屡屡在李世民手下战败，这李世民简直是用兵如神了。李世民节节取胜，刘武周连连败退啊。最后尉迟敬德一看刘武周没什么希望啊，他跟刘武周手下另一员大将归顺了唐朝，归顺给了李世民。秦王李世民很爱这勇猛的尉迟敬德，这是难得的将才，当即任命他为右辅统军，把一支部队都交给这尉迟敬德了，多信任他呀。可跟尉迟敬德一块投降的那位刘武周的部下没多久又一次造反了，二一次叛反李世民。当时有人就来找这秦王，秦王必须把尉迟敬德抓起来，很可能他也会造反，您别忘了他手下可有右辅兵啊。李世民一听连忙拦阻啊，谁也不许动我的尉迟敬德将军的，谁造反我都相信尉迟敬德决然不会反，现在把他请来就说我在中军大帐恭候他的大驾。首先生一听，您这样一去他要领兵造反呢，造什么反呢？就派一个中军去传令让他到这儿来，我自有办法。这中军去的利索，回来的麻利，怎么的？尉迟敬德跑着就来了，听人说秦王要将俺尉迟敬德杀喽，可有此事？李世民没有正面回答。我也听说尉迟将军要叛反于我，可有此事啊？ 俩人四目相对，忽然是放声大笑。哗，尉迟敬德笑得眼泪都下来了。好啊好啊，既然秦王不以我尉迟敬德为叛臣，我要怎能相信秦王会杀害我这无辜的忠良？李世民上前拉着尉迟敬德的手啊，尉迟将军，大丈夫以义气相欺呀，千万别把今天这些谣言放在心上。我当然不会残害忠良，望将军谅情，当着这些大将的面，我把您请来，就是让他们看一看你我的信任。将军，别说不想谋反，真就是看我李世民不成大器，执意要走，你也得跟我把话说得明处。军队留下，你走你的，我李世民不但不拦阻，还要送你金银，以示你我这连日来共事之情啊。真把这金子让人给端上来了，走你就带着，我绝不能害你。说的尉迟敬德热泪盈眶啊，扑通跪倒，死我也不离开秦王了。这就是李世民会做人呐、啊，尉迟敬德还真犹豫。一块跟他投来的刘武周的部下，他们是老相识啊，要走一块走，他不想走。如果李世民要是拍桌子瞪眼，真就能把他给逼反了。恰恰是李世民善于用人，挽留住了这员大将。唐军在此后跟洛阳王世充作战，李世民率领500铁骑巡视阵地，本来是巡视，所以人带的不多，500来人啊。没想到骁勇善战、富有良谋的王世充突然打开城门杀出来了。王世充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单雄信呢，这单雄信飞马直取李世民，心想这回要把秦王抓着，大功告成啊。李世民会武术吗？会。这武术怎么样？当然不灵了。您想想，他是秦王，小的时候在太原府里娇生惯养，这武术练的也就是个强身健体，就只是领兵带队，一个人作为大将冲杀在前，他还没那功夫。而单雄信却是一员骁勇的大将，单雄信早明白这道理，擒贼擒王嘛。这回跟这唐朝人马打仗，领兵带队的就是这位二公子，我要把你抓着，大功告成啊。李世民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啊，500军卒被人一下冲散了，自己连忙抬腿摘枪勉强抵挡，根本就不是单雄信的对手。这单雄信力大过人呐、啊！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李世民走走不了，打打不过，盼盼谁呀、啊？谁来救自己呀、啊？谁想不到出门能遇这事儿啊？什么叫猝不及防啊？李世民简直要傻了，勉强招架，心想再有十回合我就完了。单雄信手中使的是什么？也是槊。您想想，凡是使槊可都是有劲儿的，大槊呜呜刮风声，头两下李世民还敢拿那枪往外开呢，后来都不敢开了。怎么呢？一个是他看这枪啊有点不直了，这大概是心理作用，那枪也不是面条，怎么都打弯了呢。二一个这手啊虎口这有点发麻，他抓不住这枪了、啊、再扛着一下，当了下去这枪就飞喽，变成飞枪，那自己手怎么办？就空了。哎呀，就在这会儿猛听身后有人跟炸雷一般喊了一声：秦王尉迟恭到了。话音一落地，就听战马嘶鸣，一骑战马闯到近前，尉迟恭手使丈八长槊是大战单雄信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